请听临江驿选段，听桥楼打罢了驿经时分。请听评剧班谣当中的一段唱，与薛郎分别有数年。 十娘。下面请听《闹阎府》。再请听《桃花庵》。 听众朋友，白派传人王冠利演唱的一组评剧选段就请您欣赏到这儿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小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